看你睡着，所以换上全新的衣裳，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。我手说着，等你在这，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，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。 新时代， 万象更新，孕育新的生机， 新的记忆， 放眼望去，座座到零零里，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。哦